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好，又到了赶着做节目的时间了，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了，我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大一去剪辑了。为什么这么赶呢？我今天上午终于去做了一次眼睛的手术。我说这个事儿，我之所以想说这个事儿，我眼睛怎么样，手术怎么样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什么呢？是我在出门就离开医院下楼的时候呢，那么在电梯呢正好有一对父子同时在等着电梯下楼嘛，然后那个小朋友呢特别小，我估计3岁吧，然后就在那边跑来跑去玩耍，很可爱。我看到我吓坏了，然后赶紧抱着他爸爸大腿，然后因为我又对着他笑，他就觉得更加恐怖，然后就用他的鞋子去踩在了他爸爸的脚上面，一双小脚踩在他爸爸的鞋子上。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变成一个独眼龙嘛，一边的眼睛要戴上眼罩，非常诡异那个样子。我想平常我样子就够吓人了，更何况现在搞成这样。那个小朋友就躲在爸爸后面啊，然后等电梯的时候，我听到他很小声地问他爸爸，那个是机器人吗？太逗了。然后我就说，是的，我是机器人。然后他就更加吓坏，跟着他爸爸就安慰他，别这样，叫叔叔。然后我跟他打招呼什么，他就一直都很害怕。但后来当然发现我还是个很像正常人的机器人呢，在电梯里面就觉得没什么了，但仍然是不敢跟我打招呼。尽管我一直对他挥手啊笑啊，他爸爸说，哎，你怎么胆子那么小。我就这样子给一个3岁的小男孩留下了童年阴影了。不过呢，我要先再讲一下足球的事情啊，主要就是英超总算结束了他们最近的这一轮赛季。那然后呢，很多朋友知道我是阿森纳的球迷啊，我身为我场的球迷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了。那么今年呢，本来非常渴望能够重夺英超冠军，没想到最后还是惜败，只拿了第二位。结果有一位朋友叫伊莎贝拉傻丫头啊，这个名字改得很好，你看真傻。他说，道长，恭喜你们阿森纳拿第二啊，只是差2分 ，almost there， 哈哈哈哈。我们曼城又是第一耶、你们曼城老拿冠军你不闷吗？啊，这个做人这样子有乐趣吗？是不是？这个一点都不好玩嘛，每次都拿冠军，8年拿了7个冠军，现在还4连霸。好吧，我服你们。我确实觉得今天的曼城是英超里面一个怪物级别的一个球会啊，一个俱乐部。但是没关系，我们阿森纳越踢越好，今年虽然拿不到冠军，但是我身为场迷，我是完全收获了。我觉得再这么踢下去呢，那么迟早有一天这个冠军就会重新回到我们手中，这是我们阿森纳应有的天命。但我今天不是要讲阿森纳，而是要讲利物浦。因为你如果看英超的话，你可能知道利物浦这9年来有一个传奇般的教练，就是克洛普。我们中国人很亲切的称他为渣叔啊，因为胡渣嘛。留着一个很茂密的胡渣，那个也不算渣吧，反正渣叔。那么渣叔呢要离开利物浦了，那么在利物浦做了最后一次的比赛的时候呢，利物浦球迷们给他做一次盛大的欢送啊，那么非常的感人。那么而且我看到呢，那些球迷的留言，在视频上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在给渣叔送上他们的致敬，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利物浦球迷以及非利物浦球迷。比如说我就看到很多英超的他的竞争对手，包括我们阿森纳，包括曼城，包括曼联，各种俱乐部都有球迷涌进去，那么向克洛普致敬，觉得克洛普真是个好教练，觉得克洛普虽然只帮利物浦拿过一座英超冠军，但是我想强调啊，这个一个教练的好坏，俱乐部的好坏，并不是以他拿多少个冠军唯一标志的，这个又要提醒那些曼城球迷啊，你别那样子。好，那么说回克洛普， 克洛普的战术如何，他的管理如何，这个我就不多说。我想说，就我从球迷角度讲，比如说我也很喜欢克洛普，就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死敌的对手的球员们跟球迷们都会欣赏他呢？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知道克洛普的人都知道，因为他的激情，那种激情是什么样的激情呢？那是一种球迷般的激情，没错。我觉得每次看到他挥出他的著名的农夫三拳啊，每次看到他的现场的表现啊，临场指挥的那个状态，你就会觉得其实他跟我们一样，他跟我们一样是球迷，只不过他是我们球迷当中在做教练的那个人。所以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很容易认同他，很容易跟他产生一种亲近感、联系感。那种联系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激情啊，就是热情啊。足球是什么？足球首先是关乎激情的事情，是关乎热情的事情，是能够让你哭、让你笑、让你跳起来挥拳、让你呐喊、让你把客厅的沙发砸碎，是让你能够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种事情。然后有很多球迷都像我这样子，是一辈子可能就支持一个俱乐部，这我们才认为是真的球迷。于是这又从激情联系到了一种从激情而维系起来的团结感跟身份认同的感觉。所以比如说我们球迷，比如说我说阿森纳，不会说阿森纳今年他们踢得怎么样，我会说我们踢得怎么样。尽管我从来没上场踢球，我在电视机前看，我到现场去看，但是我不认为那是他们在踢球，那是我们。我们赢了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这是一个集体的认同的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是基于热情的。那么当然，你可能晓得我对所有的集体身份认同都是有一点保留的。如果我足够理性，甚至比如说我是个佛教徒，我都应该对这种东西要怀有一定的距离，有一个醒思甚至批判的距离才对。可是，唉，我以前讲过这事，我还要再讲。我这辈子其中一个最好的好朋友是我的大学的同学。那他，我是看着他后来一步一步迈向出家的那个阶段啊。有一段时间他已经完全是在过一个居士的生活，工作也辞掉了，完全就准备好天天卖力的修行，在准备进入寺院出家。但是他跟我说，他跟我说到，这个最让他舍不得的，当然不再是什么男欢女爱的感情，那个是小事儿，比起足球，他说最让他割舍不得的是足球。我太能够理解了，就是我这位朋友在出家成为比丘之前的最后要过的一关就是足球那一关。出了家在寺院修行，他哪能这样子天天去熬夜看球呢？怎么能够为了一个球队爆粗口说脏话？怎么能够为了一个球队大声喝骂，为或者大声高叫欢喜喝彩？这是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啊！啊，好在我这位朋友最后终于连这关都克服掉，放下了这一切啊，摆脱尘缘，遁入空门。我再次在这里随喜我这位老朋友，恭喜法师啊！那么我呢，就尘缘未了啊。这辈子还有太多东西牵挂，其中也是有很主要一部分就是足球，这个放不下，真没办法。当然，除了足球之外，我还有很多着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像电影，我们就来聊聊电影。可是呢，我要先说明一个小事儿啊，就你今天听我这期节目，可能会听到偶尔背景有一些滋滋的声音，那什么声音呢？我看到上一回有朋友留言，这位朋友，他的名叫一颗红鼻头啊，红鼻头。你说道长那边有电马声，是兼职做 spy 吗？哈哈，不是，我没那么厉害。其实也是，是国家最近终于给我任务了。不但这事儿怎么能让你知道呢？看来不灭口是不行了。主要是因为我家楼上在装修。有人在装修房子，那所以可能你时不时会听到一些噪音，请原谅。我们还说回电影，这我另一个热情所在啊。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电影其实是去年的电影了，但是问题是， 我好几次看到有朋友在这里留言，那么跟我聊这部电影，也让我觉得很好聊，我也很想聊。这就是在去年的一部电影，叫做《完美的日子》（Perfect Days）。那本来我是把它打算跟另一部电影连起来的，就像我上回预告的一样，就是跟一个法国电影叫《法式火锅》，不知道怎么翻译成这个名字。那我觉得能连起来聊，但是由于我时间紧张啊，那我今天这一集节目呢，就先只聊《完美的日子》，不要去聊法式火锅了，分开来谈也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联系在一起呢？我希望我接下来在谈法式火锅的时候还可以解释一下。那但是如果你说啊，又聊电影，我们这个八分半是不是变成一个影评节目了？那也很无奈，电影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另一方面呢，我想说我今天并不只是谈这个电影，我想透过谈这个电影去说一说我们怎么谈电影，以及我们如何评论，包括电影、音乐、书籍、各种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在内的一些很，在我看来很基本的事情了。在讲之前，我先交代一些基本事实。《完美的日子》这部电影《Perfect Days》是去年公映的，那么它得到了去年第76届戛纳影展的天主教人道精神奖，而他的男主角呢，义所广司啊，这位非常著名的日本影帝，则得到了戛纳影展的最佳男演员。那么由于我现在眼睛不好啊，不一定能够充分查回很多资料，但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第二位日本演员获得了戛纳影展的影帝。那么第一位呢，是当年几十年前仲达代史，而仲达代史正好就是义所广司的老师，是他的老师，是他恩师，指导他演技，教他做演员的老师。而义所广司这个名字其实是个艺名啊，他这个艺名就是仲达代史给他改的。那其实日本本来没有义所这个姓的，义所这个姓是怎么来？义所其实就是你如果去过日本，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个城市，东京啊，它有个有些什么城市，它会有个市役所，其实就市政厅，役所就是办公厅。因为义所广司原来是当公务员的人，但是因为他太喜欢电影，太喜欢演戏，所以就不干公务员，跑去当演员了。那么在这里也顺带鼓励一下我们广大公务员朋友们啊，就听到这个故事，对你是不是也有所启示呢？我不是叫你别当公务员了，服务人民那很好，但如果说你心里面有个演员梦，哎，有一天你说我也想做演员，我不做公务员了，国家不欠我一个公务员，但是国家还欠我这个戛纳影帝，哎，你有这个志愿，你就可以尝试一下了。好，那这部电影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它在去年还代表了日本参加了去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国片的竞逐。那为什么说去年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去年这部电影代表日本去参加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啊，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因为如果你喜欢电影，你是个影迷，而且对日本电影有一定了解的话，你应该记得2023年去年日本是出过很多厉害的电影的，很多被人期待的电影的。比如说四之愈合，这个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导演，那么他也有一部电影去年参与竞逐了戛纳影展，那就是最后获得最佳剧本奖的怪物。然后去年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宫崎骏的苍鹭与少年，我们八分半节目开头第一集不就讲过了吗？另外还有这几年已经被认为是日本大师级的导演滨口龙介，他得到了威尼斯影展评审团大奖的邪恶根本不存在。但是这一部完美的日子被日本影界认为，哎，这个电影能够代表我们去奥斯卡。可是有趣的是完美的日子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百分百的日本电影，而是德国跟日本的团队联手制作的，至少他的导演和编剧就是德国著名的大导演维姆文达斯，这位78岁的德国大导演啊。那么说到维姆文达斯，他其实我很早就看他的电影，那么他是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电影运动叫做德国新浪潮，也有人翻译成新德国电影运动。 那这个运动在当年的德国影坛的影响力太大了，嗯，其实主要可以说是从60年代就开始，60年代中后开始，但是到了70年代的时候大放异彩，就出现了一群作者型的导演。当年的德国，他们一方面呢受到美国电影影响，那么但是同时又要拒绝美式当年的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方式跟德国主流的电影的叙事方式，同时都是做的都是一些小型的独立制作，那么喜欢做很多的独立制作电影，而不一定是遵循一些的商业院线的制作模式跟发行模式。那么当时就出现了好几位直到今天都被影迷认为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大导演，比如说何索，比如说法斯宾达。其实我个人最喜欢何索跟法斯宾达，维姆文德斯其实也不错啊，那么我觉得也是个好导演，但是呢并不一定每一部都是佳作。那么另外还有舒伦道夫，那么这几位大概都是我们国内影迷熟悉的德国新浪潮或者新德国电影运动中的健将。而维姆文德斯呢则比较特别的是，他后来跟何索一样都拍了很多纪录片，那么但是呢他就比何索更多了一点文青倾向。那么我等一下就会讲一讲这种文青倾向是怎么回事，我估计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有一些文青观众特别喜欢他的理由，就是大家都很文青嘛。好，我继续说这个完美的日子啊。那这个完美的日子呢，我要先简单用几句话描述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片子。这个片子呢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一点都不是什么很复杂的电影。主要的故事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男主角叫做平山啊，平山 Hirayama。 这个平山呢就是由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男演员影帝艺术广司扮演的，他是一个清洁厕所的清洁工。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比如说开场之后你大概20来分钟他都没怎么做过别的事儿，就是在打扫厕所，从家里面起来然后去清洁厕所，就是这么一个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的人。然后呢他这个厕所清洁工呢很有意思的是，他的日常的兴趣他沉默寡言，然后没有太多的朋友跟社会交往，他主要的生活呢就是集中在他的清扫厕所的工作。下班之后呢他回到家就去找他，就先去附近一个地下街美食街或者商店街里面一个很老旧的商店街里头，那么去吃个饭。然后吃饭的地方呢是那种大众食堂型的那种餐厅，就有个电视机播放日本的棒球比赛的那种餐厅。然后跟着呢他就会去澡堂洗澡，就日本不是很多澡堂子吗，还有很多人是家里面没有浴室或不在家洗，去澡堂泡，他觉得舒服他就去澡堂。然后晚上回到家呢他没啥别的娱乐，他就喜欢读书，比如说会读福克纳啊，读派崔西亚海史密斯。派崔西亚海史密斯如果您不熟的话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最近奈飞有部电视剧纯黑白拍摄的讲雷普利的故事，那这个在国内好像也很多影迷在豆瓣给很高的评分啊。那这个雷普利的故事的作者就是派崔西亚海史密斯，他是美国的一个犯罪作家，但写得很出色。那另外还有像日本作家新田文，他就让我们看到他家里面没有电视机，没有什么别的娱乐，就是一些书架，然后他就看书。然后另外他还有个特点呢，就他开着一个自己的一个小面包车，那么去上班嘛，去各个厕所之间来回去打扫嘛，洗完一个洗一个。那么他在车里面会听卡式录音带，而听的音乐呢极有品味，是六七十年代的一些美国流行跟摇滚歌曲，而且都已经成为了经典。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一个洗厕所的工人他的日常生活。然后这个他的日常生活呢很不符合我们大家心目中典型的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因为他的爱好居然是读文学作品，是听卡带。你光把听卡带跟读文学作品这件事情拿出来的话，你觉得这不就是个文青吗？他还有更文青的事儿哦，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的胶卷相机，不是数字相机哦，是胶卷相机。然后呢他就会用这个相机去拍一些树木 的树丛啊、树冠，你往这个往头上看，这个树与树之间那个树冠形成的缝隙，有些光会漏下来。他喜欢拍那个，而且他的拍法很特别，他不是眼睛对着这个观景器、取景器，那么去看准着来拍，那么来对焦，他不。他就把那个相机呢放在胸口的位置，基本上是没怎么对好那个镜头，然后就这么摁下快门，然后他拍这样的照片，然后还有洗胶卷的，你想想看，然后跟着呢，他还喜欢如果看到漂亮的小树苗，比如漆树的树苗等等，他会问准人家那个，比如说他在神社，日本的一个神社，天天在那吃午饭，然后就吃三明治。在那边像野餐一样坐在那边公园里面看着那些树，然后吃三明治很快活，然后吃着吃着看着哎有棵小树芽长出来，他就会问准神社的神官，然后让他呢把这个小树苗取回家。他在家里面呢就又特别用一个日光灯照着这些紫外线灯照这些小树苗一棵一棵种起来，要抚育它们长大。那听到这样的故事呢？你大概会觉得，哦，这个电影是一个关于劳动阶层的工作人员的故事。那关于一个劳动阶层的人，他怎么样也可以把，其实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惬意，或者自娱自乐、自给自足，甚至连他自己的精神生活呢，都非常的丰满丰盛。那么你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是不是？于是呢，我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带着这样的印象来先入为主的去看这部戏，于是你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啊，全天下哪有像这样的清洁厕所的工人，然后每天勤勤恳恳的洗厕所，洗得特别仔细，比如说洗这个马桶啊，日本那种智能马桶的内侧，这个你平常家里面的马桶的内圈那个地方不太好洗刷，对不对？但你看到它不只是用刷子哦。而是用一块海绵球或者布，很仔细的在抹里面那些边缘的污垢，然后还要用一个倒后镜进去照一照，看看里面是不是都清洁的洁白无瑕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清洁工，我们得到的印象就是他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认真到了一个在像在求道之人的那种状态，而且呢。他还做了这么样的工作，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有厌恶性的工作。我们一般觉得清洁工是种底层劳工阶层，是做体力活的人，然后我们都觉得这些工人呢，多半是因为生活上没有对他更好的选择，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变得只好去做清洁工，这是我们平常的印象。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清洁工，怎么可能还会有闲暇？应该累得半死才对。怎么可能还会有闲暇去泡澡堂啊？去大众食堂吃晚饭啊？然后种种树啊，拍拍照啊，读读小说、文学作品，读读诗啊，哦，听60年代美国很有品味的摇滚乐啊，等等，那不可能嘛，对不对？这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之前有朋友留言，这算不算是美化了？这个底层工人的生活呢，这是不是一种美化呢？那我们很多人就会带着这样的印象来看这部电影，然后看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于是就产生了两极化的观感啊。我们看豆瓣影评就看得出来了，或者小红书上的影评，有些人就会说这部电影啊，其实是在一个很邪恶的、用心不良的一部电影，就仿佛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可怜。这些洗厕所的清洁工，这些底层劳工，不要去同情他们，不要轻易的去觉得人家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我们关注，需要我们拯救，因为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其实人家也过得快乐的，也是有自娱自乐的东西的。又或者有人呢，就看出相反的东西啊，你看，连一个厕所清洁工呢，都能够过得这么自在。那么我现在打工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现在虽然上班是苦了一点啊，但是我也应该注意到，就是我生活中也有些小小的乐趣是我应该掌握好的。然后有人就说这所谓的道在使逆啊， 就不要以为洗厕所就没有道，也是有道的。只要我们心情放得开，我们想通了，我们搞清楚自己真正要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我也可以像一所广司饰演的这位平山先生，他是个低物欲的人嘛，你看家里面没有电视机，你没看过他看什么杂志报纸，他不上网，他连 Spotify 串流音乐平台他都没听过，那么像这样的生活原来也可以很好啊。那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角度去看这个电影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种种的评论，甚至种种的争论。那么这些评论呢，在我如果我用我做影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偷懒的，是懒惰的。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各处都能看到，对小说、对电影、对电视剧、对各种文化产品都容易有一种很偷懒的评论方式。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因为你大概知道这部作品有几个关键点，有些关键模型、关键概念，比如说这部电影它要谈一个厕所清洁工的日常生活，那我们呢就套上我们对于清洁工的种种的认知以及相关的，甚至我们可以带着理论进去，比如带着阶级批判理论进去，带着对于道家的精神哲学或者什么日本匠人的想象，啪啪啪啪进去，然后就解读一番，然后解读一番，发现这个电影不合自己的模型，那就批判它；合乎自己的模型，那就称赞它。那么这样的电影解读方式就太简单了，那你不用看戏，你看简介你都能评论，是不是？但是任何一部文化作品像电影，我们要讨论它，要评论它的时候，首先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是进入这部作品它的一些的世界观，它的基本的设定，你要跟随这个电影的设定一步一步走，从它内部来解读它。这个电影可能并不符合你原有的对它的想象，你原有的对他想象以及相关的那些模型是没有办法硬套在上面的。你觉得他不合乎你的想象的地方，可能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根本说的不是你要讲的那码事儿。那么现在有些我见到一些朋友很有意思啊，读小说读了30页就可以开始评论，看电影快速往前放那么两个小时电影他一个小时看完，他也可以写评论。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在我看来比较懒惰的一种讨论文化作品的一种模式。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要说世界上到底会不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厕所清洁工啊，居然能够那么自洽的去工作，然后还要余有闲暇的去读书读诗听音乐，而且还要听交代特别文青，因为我们觉得文青的形象跟清洁工的形象是很难合并起来的嘛，我们觉得这种事情有可能吗？我们光从电影史来讲的话，其实在电影史上都出现过很多类似的我们以为的矛盾现象。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美国的独立电影中的大导演呢，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 我以前也讲过他的作品，我很喜欢他。他拍过一部电影叫《帕特森》，那这个《帕特森》里面的主角是个公交司机，而这个公交司机居然还是个诗人。他每天开公交，开固定路线，应该很沉闷、很无聊，但是他总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好玩的东西，有对他而言有趣的东西，激发了他的诗情，要在他的小本本上写下他的感悟，写成一些诗。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一些电影的过度的美化的呈现呢？我想说啊，从我个人几十年来的经历来讲，恐怕还真不一定是。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些社会运动嘛。而在那个时候呢，殖民时期或者后殖民时期初期，香港问题很多，那么我们要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关于我们的基层工人啊，一些社区它的保育问题啊等等，我常常参与这些事儿。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一些来跟我们一起活动的一些的工友们。那有一位工友就很有意思，他是真没什么钱，但是呢他就跟我说他的乐趣就是在周末休假的时候呢，他是做什么，他做建筑工的。那么建筑工有时候不敢的话，或者一个工作，因为建筑工人你看是一个地盘工作，那么香港也开始规定有些周六周日不能开工， 或者就算赶起来要开工要加班，那他总还是有休假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地盘工作与另一个地盘工作之间，他喜欢干嘛呢？他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他不一定有钱去买书，但是他去公共图书馆看书。然后我问他看什么书呢，他就是很喜欢看小说。他心里面倒没有一般的所谓的文学爱好者的那种所谓的文学高下之见啊，什么文学鄙视链啊，这些东西在他不存在。所以他读书的方法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借完一本倪匡觉得很好看，然后下一本他看到有个书的名字很有趣，叫《百年孤独》，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就拿回去看，他也觉得看得津津有味，是不是？那另外我以前也讲过啊，我真认识一位香港诗人，写得很好的诗人，他的主要的职业就是开公交，那么现在应该早就退休了。那么当年他就是开公交的人，但是他诗写得特别特别好啊，我有两本他的诗集，太精彩了。另一方面呢，我在香港常常打出租嘛，打出租车，然后坐这些的士的时候，坐的士一个小时，就听到以前老一辈的香港出租车司机是很喜欢听收音机广播电台的。又由于以前我做广播电台，所以我特别留意这些司机听的是什么电台节目嘛，就是做一下民意调查、市场调研，对不对？那我就注意到，偶尔我会遇到一些司机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Radio 4， 这是一个以古典音乐为主的文化电台。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忍不住跟着司机聊天，说你喜欢听第四台，然后有的司机就对啊，这个以前呢就常听别的广播电台，听谈话节目啊、娱乐节目、时事节目，但听多了也觉得很无聊很闷，那么就听听音乐很好。那流行音乐呢好像来来去去都那样，所以就开始听古典音乐。然后我跟一些司机聊着聊着，就发现有一些司机还聊的是如数家珍啊。有的司机他可能会觉得古典音乐就是觉得很好听，他也不一定能跟你说出什么奏鸣曲的曲式是啥呀，弦乐四重奏里面的诀窍在哪啊，他不一定会谈到这些事情，但他就觉得很好听。然后他说得出来他喜欢什么音乐家，他喜欢什么样的乐器，那我就觉得很有趣，这些都让我记忆很深刻，我都记住了这些场景。所以我想说，我们以为所谓从事基层工作，但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其实在香港不算是很基层的工作，但是我们平常总会觉得这个工作好像跟一个文青的爱好是搭不上边的，这很有可能只是我们固有的印象，不足以涵盖人世间所有的复杂的个案而已。当然我也要回过头来讲，我并不是说这些听古典音乐的出租车司机，一个喜欢读《百年孤独》的建筑工人，一个写诗的公交大巴司机是一个常态，不是的，它不是常态，所以我才会注意到。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能用我们所理解的常态去消除掉这些个案存在的可能性。再来一点，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对于日本的一个印象，这个也很值得谈啊。我看这部电影之前，其实我跟很多人一样都是有固定的偏见的。比如说刚才我一开始看电影之前，我听到电影描述，我就说哎呀，这是不是想美化这个清洁工呢，厕所清洁工呢？我还没看之前，我听过大概讲什么嘛，我就带着这样的印象。那尤其是日本的厕所清洁工，再加上这个导演是温姆韦达斯，都让我很容易带着先入为主的不好的印象来看这部电影。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一下温姆韦达斯啊。温姆韦达斯呢，我说过我很喜欢他早年七八十年代的一些电影，但后面的电影说实话并不是总能够让人满意。就是在我看来，就有许多作品都是不够精彩，不够合，甚至不够合格的。他拍了许多纪录片，我也觉得比起何索那个成就是差一点。那么当然也有些很好的纪录片，比如说他拍以前德国著名的大舞蹈家、大编舞家 Peter Bosch 那部电影，我觉得拍得不错。但有好几部纪录片我都不是很喜欢，其中就有两部是关于日本的纪录片啊。那温姆韦达斯呢是个日本迷，他非常非常喜欢日本，尤其他最喜欢的日本电影的导演就是小津安二郎。 那可能是全世界电影坛之内影响他最大的一个电影导演。那么他喜欢小津安二郎喜欢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拍了一部叫 Tokyo Ga 的电影，那么去东京拍的一个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中文我们翻译成寻找小津，因为事实上它的主题就是寻找小津安二郎留在东京的痕迹。那么这个电影我觉得拍的就不怎么样。他另外当时还出了一部摄影集啊，叫做 Journey to Onomichi。 Onomichi 就是日本的尾道这个城市啊。尾道这个地方又是个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看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你应该记得东京故事里面有了一对老夫妇，就立志仲他们演的那对夫妇，这对夫妇就叫平山夫妇。哎，回头看这部电影，我们说的完美的日子里面的男主角这个厕所工人也叫平山。 OK， 这是个致敬啊。那么再说回东京故事，那对平山夫妇他们不是到东京这个战后兴起的大城市里面去看望自己的儿子跟儿媳嘛，看自己的孩子都去了东京打工了，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去东京的呢？他们的乡下在哪呢？就在尾道。然后最后他们又回到老家，离开东京觉得还是没办法适应不了，又回到了老家，那也就是回到了尾道。而 Wim Wenders 如此喜爱小津安二郎，如此喜欢东京故事，到了一个地步要给小津安二郎拍个纪录片，同时还要自己走一趟去尾道拍下一些照片，出了一个摄影集。我记得这个摄影集好像也有引入成为中文版，就叫尾道之旅吧，我不记得是不是这样。好，到了1989年他又拍了一部以日本为主题的纪录片，叫 Notebook on Cities and Clothes， 城市与衣服的笔记本或者备忘录。那这个电影的主角呢，就是著名的日本的服装设计师三本耀司啊。那这个电影在我看来简直就到了一个很造作的一个地步了已经。那我们看看这部电影，那么是不是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迷啊，这个虽然是个德国导演，这个日本迷那么又来发泄一次，完成一次他对日本的想象呢？那这种日本想象只不过这一次把焦点集中在了一个厕所清洁工，而不是一个非常文青说话带着哲学家意味的举世知名的大服装设计师三本耀司，也不再是全球影迷心目中的数一数二的大师级小津二郎，而是个清洁工呢？这怎么回事？ OK， 说到清洁工啊，看到这部电影你会看到，或者看对他描述你就晓得 Perfect Days 里面有大量的清扫厕所的细节的展现。这些场景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平山先生以匠人般的心态跟手艺去做洗厕所这件事情。为了要把厕所洗好，他甚至还自己制造了一些特殊的工具，就不是公司给他的那些扫把基本工具，他觉得那些工具还不够，他自己发明了一些工具出来，好更好的去清洁这个洗手间。那么这让我们想到一种很典型的日本印象，那这个日本印象就是十几年前社会上很流行很吹捧要学习日本的匠人精神嘛，不是？那个时候大家说啊，日本人好厉害，做啥事儿各行各业都能够出匠人。而日本自己也有电影描述过类似的情景，比如说十几年前不是有部电影叫做礼仪师吗？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在一个人死了之后专门去安排遗体的清理，然后安排入殓的这么一个行业也能够做出一个门道，做成一门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啊，大家觉得好厉害，连这个事情都能够搞成一个道一个艺术，不愧是日本啊，啥都有个道。我记得那个电影在当年还触发起了中国人关注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礼仪师，甚至还带动了有少部分青年想去入行在中国做类似的事情啊。那同时日本比如说随着日料的流行，不是大家说日本有个寿司之神，那么也有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 那么小野二次郎去看他啊，怎么样？八九那当年电影纪录片拍他时是80多岁嘛，快90，怎么样？日复一日重复的捏着寿司，而仍然觉得自己在追求进步，做的寿司还可以更完美，那这是求道一般的精神了。那这种所谓的匠人精神，喜欢日常生活中的美，在重复的劳动之中不以为苦，反而觉得这个事情大有琢磨之处，能够在其中安放自己的精神，让自己最琐碎细长的工作能够变成一种安身立命的一个康庄大道。那这个事情能够应用在清洁上吗？原来也可以的。也大概是10年前吧，那么中国网络上都谈过一件事情，就是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里面的一位清洁工。那这个羽田机场啊，直到现在为止，每次全世界在评选世界最干净的机场的时候，都会名列榜首，很夸张，已经好像连续10几年是世界上最清洁的机场。而这个机场平常雇佣了差不多500名清洁工，而这500名清洁工当中有一位是这他们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具有匠人精神般的清洁工人，他的名字叫新津春子。而这个新津春子，我们中国人之所以熟悉他，是因为他有中国血统，他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邓春燕。他就是我们中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所谓的日本遗孤这件事情啊。就日本人当年来到中国搞殖民的时候啊，尤其在东北伪满洲国那片地方呢，其实留下他们走的时候啊，战败撤走的时候留下了很多人，那么其中主要是一些小孩，一些孤儿。那这些孤儿呢，爸爸回日本了，或者怎么样回日本了，然后他自己留下来，有时候就交给外公外婆，或者就无亲无故，有的就交给妈妈们在里面带大，这就是所谓的日本遗孤。那么他们后来是80、90年代陆陆续续的，那么通过中日双方的谈判和解，然后他们又回到了日本去。那为什么在中国长大的这么一个孩子，从小说的中文，又要回日本呢？我们就看邓春燕，也就是新津春子，他的我记得他的故事是啊，他就说到他小时候在东北啊，其实常常上学或者在同伴之间会被欺负，人家就会喊他是日本鬼子，因为都知道他爸爸是不要了他的日本人，那么回到日本去，那么他自己在沈阳，妈妈把他带大，那么从小就被欺负，觉得格格不入。那么后来听说了像他这样的有日本身份跟血统的人可以去日本了，于是他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要回日本去，用他的讲法。好，他到了日本，跟着他爸爸家那边姓，就改名叫田中春子，他爸爸姓田中。那么但是很可怜啊，他回到日本还是会被欺负。因为很简单嘛，你想象一个他那时候10来岁一个高中生回到日本，自小到大讲的是中文，而且是东北腔的中文，不懂日语，忽然到了日本的学校，而日本的学校的校园欺凌问题又尤其严重，特别是在当年，所以当然在学校里面也是不受待见的。又由于自小到大没有什么学过日文，所以在那边呢，也就日文不会很好。那么，于是他从高中开始就知道自己恐怕不能够找到一个什么太高尚，社会上所谓太高尚的工作，所以他在高中就开始兼职的做起了清洁工。而25岁的时候就进入到羽田机场去当清洁工了。他这一当清洁工啊，那可不得了，我跟你说，他居然在这么多的清洁工当中呢脱颖而出，在一年之内就成为羽田机场工作最卖力、表现最出色的清洁工。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呢，也就26岁那一年，他就获得了，那日本你别开玩笑，还有真有这种名衔啊，就日本的建筑物清洁工人啊，这个比如说机场、车站、酒店这样，这他们叫建筑物的清洁工，他们有个执照可以考的，这也有执照，叫做建筑物清洁技能士啊，这是个技，特殊技能，有个士，建筑物清洁技能士，士是士大夫的士啊，不是考试的士。他通过 这个相关的资格的考验，成为了日本有名册记录的建筑物清洁技人士，甚至还参加了全日本的全国清洁工大赛，我们也有这种比赛，也真有意思，他获得了第二名，但是他没有因此自满，反而非常不开心。他问他的前辈，问人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做得这么好，我清洁工，这只是当了机场清洁工的第二年，他参加这个比赛，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拿第一呢？我记得那时候看他访问，他说他上司跟他说是这样的，这些请注意，以下这些话都非常很符合我们心目中的典型的日本印象。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是尽力做好工作，但是你少了一颗温柔的心。我忍不住笑，很抱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还不能够从客户的角度来考虑清洁，用家的角度来考虑清洁。那啥叫从用家的角度来考虑清洁呢？啊，这么一想，他大彻大悟。后来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搞清洁啊。你比如说，他注意到这个机场里面，比如说有些植物的盆栽摆饰，对不对？他会觉得这个植物盆栽摆饰摆放的位置不够好，他会挪动它的，比如说靠墙再多摆五厘米，他觉得这五厘米就刚刚好。为什么呢？因为摆得太外了，他从用家的角度来讲，你在机场的乘客赶路，他觉得会阻碍大家的行动，阻碍大家的走动，那是不对的。那所以要再为靠墙，但太贴墙呢，那又不好看，所以贴墙五厘米那个盆子就刚刚好。然后呢，比如说那个消防瓶啊，我们遇到火灾要用那种红色那种消防瓶，他会那个消防瓶也把它里里外外，就那个喷嘴的部分、把手的部分、那个瓶身的背面，平常这遮起来看不到的地方，他都要把它抹干净。人家记者访问他说：“这个有必要吗？”他说：“有必要啊，万一真的用起来的时候用不上怎么办呢？万一是因为太脏了，或者生锈了，或者怎么样开不着，那怎么行呢？”他就连你看不到的地方他都要把它清洁得干干净净。终于再下一年他去参加这个日本清洁工大赛，终于荣获第一位。那一年他27岁一举成名，那么日本的媒体都去访问他，而这时候他就可以放心结婚了。因为那时候他其实已经认识了一位男朋友啊，那两人关系很好，另一个日本男人。那么但是呢，她跟这个男朋友本来一来就决定要谈婚论嫁，但是她说不行啊，我现在还不能够就这么结婚，我清洁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到位，还没达到我追求的境界，我这时候如果结婚的话，我会觉得我会分心的，我会分神的。然后她这个后来的老公，当时的男朋友很支持，你有这番志气真好，我支持你。然后他就继续去努力精进他的清洁技能，那么终于得到了全日本第一位。这时候啊，放下心头大石，可以结婚了。当然结了婚还要回去继续干，不是以前那种日本家庭就妇女结婚就不干活了，因为他已经成道了嘛，那怎么能够舍弃这个道呢？于是这时候就跟着夫姓，因为日本这个很讨厌啊，这个女性结婚还要跟夫姓，又改名叫新津春子。再来他真的是名气太大了，他干脆开了 YouTube 频道，在讲各种的清洁技巧，深受广大日本民众的爱戴，大家都来学习他是怎么搞清洁的。然后后面他还出了书，我记得出过三四本吧，比如他对扫地怎么抹地，拿这个拖把抹地，他都有独有的一套啊。那他这一套后来被人称为，他不是姓新津吗，被人认为叫做新津流扫除法。那好，那么但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干净的程度确实是举世知名的，因为日本人平常有保持干净的习惯，小学的时候呢就放学一定要打扫。我记得我在台湾念的那家小学，由于我们的校方管理人员都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所以也用类似的方法。其实台湾也是学了日本吧，大概从小就是放学孩子们都要清扫这个课室，打扫好校园环境等等。那做的好不好是一回事，起码你要这么干。我们前阵子讲过的幕府将军那个电影啊， 里面那个英国人不是个真人吗？去了日本，流落在日本，改了个日本名叫三浦岸真。根据他当年留下的信件，就说到他当年作为一个英国人，那么这么漂流到了日本去，在1600年的时候，他就写信回老家，跟外面的朋友说，就说日本是个特别干净的地方，就可见400年前西方人从他们的标准看，日本也是特别干净的。那当然日本干净，比如说你平常去日本旅行工作，你就会看到他洗手间一般而言他的公共厕所也都是干净的。当然我知道啊，在这里你一定要说，哎，聊不到你别哈日啊，我也去过日本的洗手间是很脏的。对，是你说的对，全对，日本也有洗手间是很不干净的，正如我们中国的公共厕所中的男厕也有干净的一样，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好，那么但是要说实话，其实日本这几年的洗手间的清洁程度啊，尤其大城市里面好像是有所下降。那么他们社会上好多舆论就认为呢，是外国游客太多造成的。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锅，我们如果去日本旅行的中国游客，我们是不背的。不过在这我要补充一句，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人在议论了，就说日本我们都知道是没有什么公共垃圾桶的，你在街上逛没什么垃圾桶，所以大家不习惯，这个怎么办呢？手上喝完了瓶可乐，那这个垃圾丢哪呢？扔哪才好呢？一般的日本人的做法会随手带一个垃圾袋，一个小塑料袋在自己的包里头，那么日常生活垃圾在路上就自己带回家，回家再处理，是不用公共垃圾桶的。那么是这么做法，这是为了逼大家回家做垃圾分类嘛。那我们游客去了就很不适应。我见到有人建议大家，很多人这么讲，其实你在日本可以找公共厕所，或者去餐厅用厕所的时候，把你的垃圾扔在餐厅厕所的垃圾桶里面。我在这里要劝我们听众，我们各位朋友，劝你千万别这么干，千万别这么干，因为人家餐厅的垃圾桶不 suppose 是用来放你在外头带进来的垃圾，那不是个公共垃圾桶。如果我们很多中国游客都这么干的话，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在人家的餐厅的厕所里面就看到有用中文写的牌子叫大家不要把外面的垃圾扔进他们垃圾桶。由于那些牌子又是中文写的话，我们大概就会说这就辱华了，就在歧视我们中国人了，这样的事儿大家都不想看到，对不对？所以千万别这么干。好，说回日本，日本确实这几年呢，尤其东京啊，有些公共厕所是不够干净，所以呢就在游客特别旺的区域，比如东京的涩谷区，涩谷是最年轻时尚的地段之一嘛，就有这么一个计划发起来，这个计划就是叫做 Tokyo Toilet 东京厕所。那么用上英文来讲，日本喜欢用这个假借的英文比较洋气一点，那么表示这个新概念。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希望透过一个厕所的更新运动来呼唤大家认真对待厕所这件事情，重新振奋起一种对厕所的使用的正确的合乎卫生的保，尽量哪怕你是用家，你都尽量保持它清洁的办法。那么想做这样一件事，而他们的做法之一呢，就是请了16个著名的建筑大师啊，那么去设计出17个遍布在涩谷不同角落的洗手间，而那些洗手间由于是这些建筑大师的手笔啊，那因此都格外的酷炫，这个外形上各方面，也就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所看到的那些洗手间。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平山先生啊，他不是穿着一件制服，那个工作服上面就是英文写的 Tokyo Toilet 吗？那么他在里面打扫这些洗手间不都是很酷很漂亮吗？比如说有的公共洗手间完全是磨砂玻璃造成的，那么乃至于你进去上厕所，你会觉得那我在里头撒尿拉屎不是外头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吗？别担心，这个玻璃是那种自动雾化玻璃，就你进去锁上门，哎，整个玻璃就完全不透明了，外头是看不到的，要搞成这样，你说厉不厉害？然后这部电影事实上啊，原来就是这个 Tokyo Toilet 计划啊，想要找一个导演来拍一个系列短片，来拍他们弄出来的这17座足以让他们自豪的新派洗手间，要搞宣传，等于做个短视频。 然后这个负责人呢忽发奇想，不如找维姆文德斯吧，因为维姆维德斯不是特别爱日本吗？来了日本几十趟了，我们能不能请他帮忙呢？有个外国大导演的名头加持啊，那我们这个宣传说不定宣传的更广。结果就找到维姆文德斯，维姆文德斯看了这个计划，两天之后立马答应，不过提出，哎，这玩意儿啊，我觉得不能够只拍宣传短视频，我们干脆弄部长电影吧。那这个长电影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完美的日子》，变成了一个有头有尾、有完整剧本跟审美概念的一个剧情电影。这让我想起2011年日本大导演四之愈合拍的一部以小朋友为主角的电影，很好看，我喜欢看小朋友。那部电影叫《奇迹》，本来也是为了宣传日本的九州新干线开通，结果拍出了一部相当精彩的杰作。好像很多这种宣传电影，就本来这个电影是要请你搞宣传片，没想到给你弄成了一部艺术电影。那维姆文德斯就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日本，跟日本团队合作，总共只用了17天就拍成了这部《完美的日子》。那这部电影呢，是各方面你都能够看到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那种感觉啊。尽管镜头语言非常不同，但是他把焦点聚焦在日常生活当中，拍到了很多的，比如说像那种小津安二郎式的复古的不时尚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看这个平山先生，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一所广司演的那个清洁工，他住的地方呢，我们从电影里面的画面推测的话啊，你大概觉得他会住在羽田川东岸的墨田区啊，以东京的分区来讲是个贫民区。那么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电影里面常常出现晴空塔，然后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过河，那就应该是羽田川，过了对岸那就是浅草区。浅草其实那一带也是老贫民区啊，所谓的东京的下町，江户的下町地区，在里面那些很老旧的地下商店街里面吃晚饭，然后泡澡堂。然后另外呢，你可以看到这部电影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画面的比例是4:3比例，这是应该是致敬小津安二郎。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主角姓平山，就是东京故事以及秋刀鱼之味里面立志众饰演的那个男主角也是叫做平山。好，讲这么半天啊，我是想说，就我们世界各地的人对日本都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像比如说什么匠人精神啊，这些有的没的这些事儿。然后像我刚才讲清洁工，他们连清洁工都给他们搞成了艺术，搞成了一门道，搞成一个技能式。那又由于一个对日本这么着迷的温姆文达斯这位德国导演来拍，会不会也是想让我们看到一个日本厕所清洁工的匠人故事呢？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说实话我就会觉得蛮失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把一个类型一个典型再推进一步而已，恐怕趣味不是太大啊，在我看来我会有这个担心。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部电影居然不是这样。首先它既不是在什么美化什么劳工阶层，也不是告诉我们劳工阶层或者底层人民，我们都总觉得清洁工是底层人民嘛，底层人民就算你过得很苦，你也可以找到一份自己的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一个小世界。不是的，他也不是在歌颂日本的透过一个清洁工的努力的尽心尽力的工作来讲日本的匠人精神，他不是。他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电影的设定当中，看这个演员他怎么带动我们，看里面的情节如何开展。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男主角头20几分钟就看到他怎么样住在一个东京墨田区一个很破旧的平民公寓里面，然后上下两层很狭小，然后他的睡房他主要生活的空间就大概用榻榻米的平数来算的话，大概是5.5叠左右的一个小空间，他睡在里面。 然后晚上就在里面读书，在旧的床前的一个小桌灯，然后就睡在榻榻米上面，然后下楼呢就刷漱洗，然后出门在门口停车场就有那种自动贩卖机买罐咖啡就上车去工作，然后很认真的在打扫厕所，而他打扫厕所就像我刚才讲的很用心很用力，但这个东西我们一下就发现，并不是说日本所有的清洁工厕所清洁工都像他这样，这个对比是以他的一个年轻同事来突出的，这位年轻同事叫小龙，那这个小龙呢就做事比较随便，很多话然后就跟他说，哎呀平三哥啊，你总是那么认真啊，哎呀平三哥，你听到我说话你怎么老不出声音呢？因为这个平三这个角色沉默寡言，好像不想跟人有太多的互动，而他呢过的是一个相对孤独的生活，比如说他吃午饭就是固定的到一个神社门口外的门口内的一个小的树林中，坐在那里看着树下树冠上剩下的光影，然后呢偶尔看到好看的景观他会拍照记录，就每天拍一张照片记录下来像存档一样，看看每天的树影的变化光影的变化，然后坐在那吃三明治，不与他人有太过密切的接触，那么然后下班之后呢他会骑着车过羽田川的对岸，在固定的一个小的公众食堂吃饭，那到了那个地方呢其他人都很热闹，在谈足球谈事儿，有点像我们心目中的日本居酒屋的模样，不过这个不是个居酒屋，这是个大众食堂，然后服务人员过来也都认得他了，就跟他说，哎呀你今天又辛苦了一天啊，你今天辛苦了累了，然后现在吃好点吧，让他固定吃的一样喝的东西一样，然后呢当然之前还会去澡堂泡澡，也跟其他去泡澡那些老人家呢没有什么交道，大家笑一笑互相点头就知道大家是谁那就行了，是这样的过着与世隔绝的清洁工，而且是格外认真的清洁工，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清洁工，我们一开始就看出来了，然后我们观众就会有个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沉默呢？他为什么好像这么孤独呢？不跟人往来呢？是不是所有的底层劳工都这么孤独？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很快就带着，因为我们带着固有的印象，我们就发现这个固有印象被挑战，这个清洁工怎么会没有什么我们心目中的基层劳工的娱乐方式，他房间里面没有电视机，他从来不上网，他不去玩别的东西，他就只在读书，而且读的都是一些文学作品呢，为什么他听的音乐他不听广播电台，他不看报，他跟世界是隔开的，仿佛世界发生什么事儿他都不知道，因为他的听的音乐都是卡带里的音乐，这什么年代了，为什么他还要听卡带呢？而且放的音乐都是一些六七十年代的老歌，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看这部电影，这就是所谓的基本设定，我们在20多分钟3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关怀的是这个角色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看到一所广司的演绎他由于不说话，不怎么说话，很沉默，他总是一些维系的表情让我们知道他的一些的感觉，他的一些的冲动，他的一些的看法，对世界你觉得他对人并不是完全没兴趣，但是是克制的，他看到小朋友那么他会很开心，那么有点微微一笑，也不没有什么话说，然后他看到在公园坐着的时候看到一个女 OL 每天呢也是怪怪的很孤独的来这里吃三明治，那么大家也是很奇怪的望一下，那个女的看着他眼神定定的，就像那种公司同事中的怪女孩一样，怪同事一笑，那就也就算了，也就这样子，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怎么会是这个情况？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透过他后面与其他人的互动当中进一步发掘这个人物他有什么样的过往，那后面果然到了电影的最后30多分钟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戏剧性的他的这种正常生活的一个中断，就因为他的一个外甥女来找他了，他妹妹的女儿叫丹子，他们大概是很多年没有见面，乃至于丹子来他家跟他讲话，舅舅你怎么了，舅舅你住哪，他第一眼他认不出来， 然后跟着他说，哎呦，是丹子啊，好久没见啊，长这么大了。原来这个丹子啊，是离家出走，跟妈妈吵架，跑来投奔舅舅了。然后这个舅舅呢，早上呢要去清洁厕所，就带着他去，因为这个丹子说，我也想跟着你去，看看你在干什么。然后这个丹子又好奇舅舅在读什么书，然后自己也拿来看，然后就跟他聊说，我也喜欢看什么书啊什么，就跟他们聊这些事儿。后面终于有一天，他在澡堂带着这个外甥女去澡堂洗澡，趁着外甥女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打电话通知了外甥女的家人，哎，小姑娘到了我这儿来啊，那么然后大概他家人就来接，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妹妹来了，平山先生的妹妹。这个妹妹坐的这个车呢，是个奔驰，黑色的奔驰，是有司机的，可见妹妹家应该是很富裕啊。然后来接走丹子的时候呢，就跟这个他哥哥好久没见面，有点生疏，有点隔膜，仿佛过去有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一样，就跟他说起来，哥哥，听说你在做清洁工，是真的吗？他说是的，他就笑一笑，点头，再问他说，你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吗？那言下之意好像说，啊，你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似乎跟他们家原来习惯的那种生活场所有相当大的高下之别。哎，对不起，楼上装修的声音又来了啊。那同时呢，他就还补充啊，我这句话是不带贬义的啊。而另外还送上了，因为他来接自己住在离家出走住在哥哥家的女儿，然后要带来一个伴手礼，带来一个大概很高贵的品牌的巧克力。然后跟他哥哥说，哥哥，这是你喜欢的巧克力。那么可见这个平山以前呢，应该也是有相当不错的，甚至是富裕的生活。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一个很洋派的高级的巧克力。那但我们整部电影有见过他吃巧克力那种名牌的东西吗？完全没有。那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他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就在这一刹那忽然出现了一下。然后我们再听到妹妹跟哥哥说，爸爸已经有点老人痴呆，认不出人了，你会不会想回去看看他呢？我觉得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可见他以前跟他的父亲有过相当剧烈的冲突啊。然后这个哥哥呢也是不说话，就摇头笑一笑。然后最后呢，他抱着自己的妹妹分别的时候非常动情，然后这样子来告别。可见他们家里面是有过一些事，从这一段我们就知道这个信息。而且第二，我们立刻发现原来这个厕所清洁工如此与众不同，很可能是因为他曾经有过不错的家庭，有过不错的家教，有过不错的背景，甚至有过不一样的工作和生活。那为什么他现在会选择过这样的人生呢？会来做一个清洁工，日复一日非常规律的那种生活呢？每天早上是不用闹钟叫醒，因为他开着窗睡觉，没有空调，就听着街外的扫地夫在扫地的那个扫树叶落叶的声音把他叫醒。怎么会是这样子在生活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这个人还很不合时宜，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乐趣都是属于数字时代之前的模拟技术时代的乐趣，听卡带啊，用胶片来摄影，然后泡澡堂，生活之中是没有新闻的打扰和接触的。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我必须说一所广司真不愧是戛纳影帝啊，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在威姆·韦达斯的镜下很容易就会变得有点过度文青。你想想看啊，听卡带拍胶卷，这不是很文青吗？读文学作品。那么而威姆·韦达斯，我后来为什么没那么喜欢他的电影，就有时候对我来讲他有点文青的离谱了，文青到造作的地步。但是一所广司把平山这个人物演绎得非常可信，让我们觉得一个清洁工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重度文青。当然我们还仍然会问问题啊，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好像有一些线索知道，因为他有一个他不愿再回顾的过去，不愿意再回头拥抱的老生活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 有趣的是，整部电影其实就到此点到为止，就没有再深挖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没有铺陈他过往的经历，他只着重于当下我们看到的，几乎用纪录片的方法来拍摄的他这个天天认真打扫洗手间的这个平山先生。那平山先生他跟他的外甥女有过一段对话，他的外甥女跟他骑着车在羽田川上的桥上面看着河流的远去的方向，问他舅舅说，这个河在往外走，这是大海吧，你能不能够有一天带我去看海呢？然后平山先生说，好啊，以后吧。这个外甥女很聪明伶俐，就说，那以后是什么时候呢？他说，以后就是以后。那以后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他说，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伊娃嘛伊娃，就现在就是现在。那这就是一个很老套的一个主题，所谓的当下就是当下，以后就是以后，我们现在只在当下。而整部电影也是停留在当下，让我们看到他的过去，以这种让他不安的方式中断了他，让我们看到他不是我们表面看起来那么淡漠，他对他的外甥女有深厚的感情，对他妹妹在告别的时候是深深的拥抱着他的，只是他出了一些事儿，是什么事儿并不一定那么重要，我们不一定需要知道，我们只需要注意的是他现在的状态。而他现在这个状态也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清洁工，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是用了他这么一个厕所清洁工的视角在旁观着人世间的很多事情的。比如说电影在开头30多分钟40分钟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就是有一个小孩子被困在洗手间里面，然后他开门放那个小孩出来，然后拖着这个小朋友去找他家人，他妈妈看到了赶紧很紧张过来说，你上哪了，然后把这个小孩接走，然后还一脸嫌弃的看着他这个清洁工，不知道是不是以为这个清洁工啊去干了什么坏事，对他的儿子完全没有感激之情。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哦，原来像他这样的清洁工人是会被嫌弃的。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在他的视角看到刚才那个在公司里面不容易合群，或不知道什么原因必须每天出来跟他一样单独坐在神社的小树林里面上班的吃三明治的这个女子。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在厕所公园，厕所所在的公园边上收集树枝的一个精神上好像有些失常的露宿者。我们看到了这个工作很不认真的年轻的厕所清洁工，就这个小龙。而这个小龙呢，本来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就是很讨厌的这种一个工作不负责任，然后借钱不还的这么一个小孩。但是有一幕就让我们发现这个小龙，哎，没有那么的负面哦，不是那么简单哦。因为这个小龙认识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小孩每天来找这个小龙，来找小龙干嘛呢？就是喜欢摸他的耳朵玩。那么但是他毫不介意这个小孩，陌生的小孩天天他认识了，把他当朋友，然后毫不介意这个耳朵，就让他那么抱着摸来摸去。让这个小龙对这个看起来也有点智力上不一定达到一般的人的水准的这个小朋友也是很友善的，让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一面。然后他在洗手间里面还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乐趣，比如说有人在洗手间的细缝塞一个纸条，这个纸张上面呢是画着一个井字旗的，也就我们广东人讲的锅三关呢，或者英文的 tic-tac-toe。那么然后会饶有兴味的挑逗他跟他玩起这个井字旗的游戏。他看到这个纸张本来应该当垃圾处理，但他忽然童心大发的在这个纸上面就每天填一格的跟对方这个不认识的没见过的人，就透过这张夹在厕所细缝的这个井字画着井字旗的纸上玩起了井字旗的游戏。也就是说，他在一个被人认为是底层的工作的这个身份上面，他表现的不像是一般人以为的那种清洁工一样，但是他的这个身份使得他看到了，他像旁观一样 看到了很多在日本这么讲究合群的社会里面的边缘人的状态，而他自己则是完全来自于一个不同阶级不同世界的人。就像他跟他外甥女说的，他因为他外甥女的妈妈也就是他妹妹告诉女儿说，你的舅舅是个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然后他说是的，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世界是彼此不联系的，而他则是经历了世界之穿越的一个旅者，他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了他眼下的这个世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这样的世界是不是有趣呢？那就要说到这部电影啊，本来不叫 Perfect Days， Perfect Days 当然是来自这个电影里面的其中一个，他在卡带里面听到音乐，就是以前我也介绍过的 Lou Reed 这位很厉害的美国音乐人所写的那首歌 Perfect Days。 那这个电影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Komolabi。 Komolabi 是什么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日文概念，其实在日文当中是相当常见的，它指的是就是树冠啊，树丛中间太阳光洒落的那个状态，阳光穿过树丛穿过树冠投影到地面上，你看这个光影，这个就是 Komorabi。 那怎么会日本人对这个现象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名字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着迷于这种现象，就树叶之间有阳光洒落，然后树叶被风轻轻吹动，有所摆动，这个光影也随之移动，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很美的。这种美只要有树的地方就会看到，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而这个美本身是包含了阳光，但这个阳光不是照头洒下来的刺眼的阳光，而是被树叶过滤掉的阳光，因此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眼中投在地上也一定有影，于是就有风一吹就好像有一种光影的游戏一般。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电影里面最文青的部分，就是这个平山他会做梦，每天晚上，而这个梦呢都是黑白的哦，都是黑白的梦，跟他拍的黑白胶卷一样。然后这个梦境里面总是会出现树的光影，那么这种 Komolabi 这个状态是一个很日本的一种对日常生活中对美的细节的关注的一种表达，也是现在这个人物这个平山他想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的一种状态。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无处都有这种无处不在的有这种细碎的平常你匆匆忙忙过你不容易留意到的好看的东西，值得留恋的东西呢？而这个状态这种美又不一定是完全的喜悦，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直晒下来的阳光，而是有阴影的，是在光影之间，在黑白之间，在明暗之间的，这不是一个完全躺亮的一个状态。那这就是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再简单点讲，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什么，基本上不是在讲清洁工的故事，不是在讲日本匠人的故事，而是就在讲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他放弃了他过去的一切，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而要进入一个新世界生活，而这个新世界则是一个完全背离了他原来出生的那个阶层那个环境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一般人眼中的底层世界，做的工作是个底层工作，清洁厕所的工作，但是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所，欣赏这个世界给他的一切，于是他可以认真的甚至带着审美的角度的来做这种别人觉得很厌恶的扫厕所的工作。这不是在歌颂扫厕所，而是因为这个人他过去的一切使得他今天觉得扫厕所这件事情很可贵，他同时他抛弃过去，抛弃外面那个世界，还表现在他与世隔绝般的孤独的状态，他也不与时代同步，他要与时代脱节，这都是他自己选择的。我们看这部电影看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为什么是这样，是留给我们的问题，但这部电影不解答，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这么样的活着。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电影里面 有一些评论我觉得写的特别好，我要念给你听。比如说我的老朋友，以前也在八分节目跟我聊过天的香港著名的小说家董启章啊，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呢，他就提到啊，看着平三这个人既规律化又悠然自得的生活，我立即冒起这样的想法，如果村上春树当年没有红起来，他大概会变成这个样子吧。平三就是村上，这一点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其实是有根据的。平三接受过高等教育，当然是电影后半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世，喜欢听六七十年代的英文老歌，又爱读小说，虽然是个厕所清洁工，生活简朴，但其实很有品味，也很重视自我形象，比如说他每天早上清理自己的胡子等等。最相似的是对个人生活态度和习惯的重视达到了执迷的程度，以致极度厌恶被打扰。不过如果村上的作家生涯失败，他应该不会去洗公厕，而是开家什么小店，继续听音乐读文学，安安静静的度过其余生吧。这个比喻比较我就蛮有意思，因为村上春树我以前也讲过，他就是一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一个人了。好，那么再来他就提到平山，又令我想起夏目漱石这位日本大作家笔下的少爷，不是少爷这部小说中的主角，而是他其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家境富裕但却讨厌自己的阶级和身份，试图以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做出软对抗的少爷们。完全可以想象从此以后的代柱如果生在今天，很可能会变成平山，而三千代则变成小酒馆的老板娘，又或者彼岸过气中自称高等游民的松本舅舅，也是这号不愿投身俗世事物，试图与优渥的背景保持距离，过着精神独立但却无所事事的生活的人物。不同的是，在明治时代的少爷们不屑工作为生，还需仰赖家族的资助，而到了当代，平山却选择了一份跟身份不但完全不相称，甚至是形成强烈对立的工作，不能不说此举是相当激进的。那么为了说明他怎么样讨厌自己这种刻意营造的完美的规律生活被破坏啊，董启章补充，我最喜欢的一幕不是那些平山一边开车一边听英文歌超好 feel 的片段，而是他的年轻拍档突然辞职，公司来不及调派替补人员，要平山兼任夜班清洁工作。在这里一贯温文安静的平山发脾气了，要注意那不是底下层劳动人民被剥削所引起的愤怒，他发的是少爷脾气，是自己努力维系的 perfect day 被破坏的不满情绪。后来他的外甥女来访，我们发现原来平山是富家少爷，但因为某些原因和家族决裂，自我选择下降到社会最底层，虽然他非常适应底层的生活，也能靠当清洁工自给自足，甚至缔造了完美的个人生活空间，但是他没法改变自己的少爷本性，也即是一个不容干扰和侵犯的尊贵自我。啊，对不起，我现在看字有点辛苦，还是我继续念啊，因为这段也写得很好。他说，我一直怀疑舅舅或叔叔这类角色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原型，上面提及到夏目漱石笔下的家族艺术是一位舅舅，契诃夫的名句《凡尼亚舅舅》中，因为心思过于敏感而无法适应时代变迁的主角也是一位舅舅，相信很多人都是因为改编自村上春树小说的电影 Drive My Car 而对这位凡尼亚舅舅有所认识吧。而在宫崎骏的静作《苍鹭与少年》或者大陆的翻译叫做你想活出什么样的人生中，那个乡间大家族的前辈里也出现了一位学识渊博但思想古怪的叔叔，而这位叔叔试图用魔法创造另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舅舅和叔叔等于家族中的艺术和另类成员，如此看来是一个颇为常见的模式，当中似乎暗含着某种对父系权力的批判。换过角度来讲的话，姑姑和阿姨等于家族艺术其实也很常见，通常不是代表非典型非父系的沉船，就是代表血脉的败坏。前者有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中当遗体化妆师的姑姑， 后者有张爱玲《第一炉香》中葛维龙投靠的交际花姑妈。怎么样，是不是写得很好啊？我刚才念了这几段文字，来自董启章，这位香港最厉害的其中一个小说家。那说回我自己的看法，就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了。那由于这部电影是关于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人物不知道为了什么背弃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阶级、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投入到了一个对立的世界当中，而且适应了这个新世界。但是到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在外面的人看来啊，这好像是一个坠落，一个富二代现在跑去干这个事儿了。那么这怎么会这样子的富二代变成一个基层劳工，这不太对劲啊。但是对他而言，这却是一种解放。我们看到电影的最后啊，他开车，然后这个镜头是从车内的倒后镜给到一所广司的表情，他放着音乐。这首部电影里面最后一首播放的歌呢，是 Nina Simone 的 Feeling Good。伴着这个音乐，我们看着一所广是影帝级的表演啊，那个表情之复杂，他听着这个歌，伴着这个节奏，头脑是左摇右晃，一边开着车，这个表情呢是一折一喜，但是同时又眼泪呢含在眼眶当中，但是就不滴下来，双眼发红，这个表情呢有时候让人看到他好像很难过，但同时又好像在笑，这是什么样的状态？持续了大概有三四分钟，这么一个就给到他这么一个镜头，让他做这样的一个表演，这是什么样的情感？这个电影最后结尾在这里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它是个什么样的情感呢？这个情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解读方式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对于自己的人的一生啊，他完全抛弃过去，包括他亲爱的家人，他对他的妹妹、对他的外甥女都是有很有感情的，这个东西是会让他难过的，但是他还是要笑，因为他过上了自己选择的生活。一个人完全抛弃自己的过去而选择新生活，对他而言那是一种解放，是不是？正好 Feeling Good 这首歌就是要表达一种解放的情绪，我等一下就会讲。然后我看过一所广是一个访问，他说到自己这一段，他为什么会笑呢？是因为他注意到自己开始流眼泪，他觉得自己流眼泪快要哭这件事情很可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他，那为什么你会哭呢？他哭的是什么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换作是你，你今天完全告别你原有的人生，选择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来过，而这个人生在很多人看来是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你一方面觉得你有你的生活，你有你的世界，你很开心，但大家不理解你，你完全抛弃过去，他这种喜悦是喜悦中带有一种忧伤、一种告别感的一种难过，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今天的解放是种大彻大悟的完全的解放，所以这种解放如此欣喜，使得你流下了眼泪，它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呢？那说到这，我见过有人说啊，这个哎呀，这种生活太好了，那么也想学习怎么样欣赏自己的生活，要做一个做一个这样的，如果真的能够洗厕所都洗出艺术来、学问来，而继续很文青的话，那不是很好吗？那我看到有些年轻人会这么讲啊，天哪，我劝你千万别这么干。因为如果今天中国出现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博士研究生，然后最后去扫厕所，我保证一个礼拜之内你就会成为新闻围绕人热搜的人物，大家就会来采访你，然后你就不会继续过着你的生活。又或者你很文青，你觉得哎呀，我洗厕所都照样可以很文青，我也觉得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开始在小红书上面发自己洗厕所的心得，说不定最后还直播了。我开玩笑，没有，不是讽刺，不是讽刺，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好，说回这个 Feeling Good， 你一定猜到我今天就要放这首音乐给你听。这部电影的最后就是 Feeling Good， 是一个60年代的一个美国的老歌。说到这个威姆维达斯啊，其实他是对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老的流行歌曲和摇滚乐特别着迷的。他早年的电影就已经可以看到他是喜欢这些音乐，他常常用这些音乐，这些音乐也成为他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正如这部电影中的这些卡带里的音乐一样，磁带里的音乐一样。而 Nina Simone， 我记得以前我也曾经在老的八分节目介绍过他以及 Feeling Good 这首歌，对不对？但我今天还可以再多讲几句啊。就我们知道 Nina Simone 是个从小就很有音乐才华的一个美国的黑人女歌手，受过非常好的古典音乐训练，钢琴弹得很好。那么但是后来她遇到挫折，她曾经在著名的音乐学院茱莉亚学院读过一年书，但是他当时并不是要继续在那读下去，而是要准备转到费城的另一个著名的音乐学院，就是朗朗的母校 Curtis 去念书。但是结果在面试途中竟然被拒绝了，主要原因是他的肤色跟他的外表。而那个年代哦，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仍然是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年代，所以他一辈子就在努力的打破这种种族跟肤色的天花板。他的父母本身就是很好的榜样，就是很勇于对抗当时的种族歧视。比如说音乐会的时候黑人只能坐后排不能坐到前排等等等等，他父母是不管这些事的，所以给他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然后他半辈子都在 Nina Simone 都要投入到这种美国的 Civil Rights Movement， 就是民权运动，争取平权，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之一。更有趣的是他的音乐，他唱的歌，他是很讨厌别人说他是一个爵士女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爵士这个名词啊，是白人定义的黑人音乐，而不是我们黑人自己的印象和感觉。他称呼自己的音乐是什么呢？叫做黑人的古典乐。很有意思。果然后来他成为第一个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办单人演奏会的一个黑人女性。那么可是由于他的这种非主流的对主流的一切的抗拒啊，以及对种族隔离的对抗，还有跟那些大唱片公司的纷争啊，使得他在1971年被迫要决定要离开美国去了欧洲。当然当时他还犯了法，犯法的原因是他逃税。为什么逃税呢？我们记得60年代末70年代头美国在打越战，他因为反对越战，美国那时候很多男孩子因为越战要征兵，那么逃逸跑到加拿大别的国家去。而他呢认为美国政府打越战这么一个不公不义的那么干预其他国家甚至侵略国家的这么一个残酷的战争是不对的，他抗拒这件事情的办法，对抗他的办法就是我公民抗命，我避税，我不交税，那么当然这就犯法了，要抓他，他就跑到欧洲去了。而说到这个 Feeling Good 这首歌，其实原来不是他写的歌，也不是为他而写的歌，他是英国在1964年的时候有一部音乐剧，这个音乐剧叫做 The Roar of Greasepaint The Smell of the Crowd， 那么这个音乐剧里面的一首曲子。这个音乐剧我没有看过，但听说是有点贝克特式的风格，就两个白人在剧里面玩着很无聊反反复复的游戏，直到一个黑人角色的出现，而那个角色居然用了一个名字，在今天看来是禁忌的名字啊，叫做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叫 Negro， 就是黑鬼。那么请注意这个词是今天万万不能用的，然后所以今天在演这个剧的时候，这个名字也改了名字，这个也角色也改名字。那这个 Negro 在这个剧里面的出现就完全颠覆了这两个白人老爷的世界，而在剧中就有这么一首歌来表达这种颠覆跟解放之后的快乐，就是这首 Feeling Good。 那这个歌原来在音乐剧当中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听一小段，你就会发现跟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 Feeling Good 分别太大了。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 breeze drifting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feeling good. Fish in the sea, you'll know how I feel. River running free, you know how I feel. Blossom on the tree,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feeling good. 怎么样，是不是完全跟我们现在熟悉的 feeling good 的感觉完全不同。好，那么这首歌出来之后啊，很快的，那原来那个唱法你看到是个典型的音乐剧中的一种唱演绎方式啊。那么但后来呢，再隔一两年，就在美国乐坛就有很多人，特别是黑人乐手，像 John Coltrane 都把它改编过。那么也是用来表达这种，尤其爵士乐圈大家很喜欢，用来表达一种我们也要解放，我们要获得解放的那种快感。最后到了 Nina Simone 这里， Nina Simone 在1965年的时候录出了他的这个著名的版本，而跟他合作重编这首曲子呢是 Hal Mooney。 那这个曲子被改编之后就风格完全不一样，首先带入了大乐队 Big Band，然后有很鲜明的这个管乐器，然后还有一些很细碎的钢琴弹奏在中间，把整个曲子的在编曲上让它丰富了很多。然后在演绎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拍子的重拍改了位置，现在这个曲子在 Nina Simone 这里变成的是第一拍跟第三拍，也就一二三，一二三。那么这样子呢，这个重拍的放法不一样，整个曲子就摇起来了，是不是？就原来不是那么爵士，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拍子的改变，这个曲子就有 swing 了，就摇摆起来了。我们再看看这个歌词，这个歌词简单的讲就是啊，你看鸟，天上的鸟飞得那么高，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太阳就在天上，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微风吹过，你是不是知道我的感觉呢？这是什么感觉？这是一个新的黎明，这是新的一天，这对我而言是个新的生活，自由是属于我的，我现在觉得很好。就是有种鸟在天，鱼在水，一切世界好像完全都还是跟过去一样，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完全不同了呢？那是因为我自由了，我解放了，于是我获得了一个新的生活。也就是平山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听这首歌的时候要表达出来那种情绪，这就是 feeling good， 一种被解放的情绪。好，今天说到这里，那么我要留给大一，时间不多了，我就先回应各位给我的留言了啊。那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再集中回应各位给我的留言，我们最后一起来听听这首 Nina Simone 版本的 feeling good。 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 Breeze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yeah.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New life for me. Ooh, ooh, ooh, ooh. And I'm feeling good. Fish in the sea, you know how I feel. River running free, you know how I feel. Blossom on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Dragonfly out in the sun, 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you know?